未曾抵达的花，寄给月光会收到吗？想念一个人下，我和影子跳起舞啊，沉默而雪花，好像在黑暗中奔向你，遗忘了心跳呼唤你，朝你飞行，飞行。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目光就会相依在天上。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吧，我们呼唤风月的细雨，一路陪我追光，不再孤单。好想啊，在黑暗中奔向你，在黑暗中奔向你，你我的心跳呼唤你，你我的心跳呼唤你，在人群每一人处你，摇摇晃晃朝你飞行，朝你飞。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目光就会相依在天上。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吧，风的呼唤，偶月的细雨，一路陪我追风，不再孤单。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目光就会相依在。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吧，夜路很长，去不同方向，总有一抹月光在心上。 又是一首 OST 的金曲，在今年真的有不少的好电影放出啊。昨天呢已经说过了，有不要我们在一起，还有暴力兔子，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源自于燃烧少年的天空，有没有看过？也是2021年的人质电影哈。2021年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国产电影真的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应援说了很多很多 OST 的金曲哈，也是在民间广为流传，民间在爱影人的心目当中哈广为流传。刚刚呢又是2021年电影燃野少年的天空的上映，其中的一首主题曲。在之前我们听到的那首是芭比带来的摩西摩西摩西，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没有在跟他一起跳舞？所以刚刚在上直播的时候，庆云和郭鹏都在这里哈。然后我们说，哎，刚刚第一首歌曲我们跟着他一起跳舞好不好？然后第二首歌曲突然变得很慢，然后就突然感觉一脸的尴尬哈。是啊，今天汽车音乐会为大家精挑细选的都是一些很特别的歌，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2021年的一些经典金曲，同时来展望一下2022年流行金曲的走向，2022年流行歌曲的走向，这个怎么去，这个大家来的观望一下哈，大家来这个预测一下2022年的流行歌曲的走向会是怎么样。昨天呢我也在各个平台哈，新媒体平台啊，某某神器上面也来大概看了一下哈，哎，我就想看看2022年的一月份有没有什么新的歌推出来。这2022年一月份才过了五天哈，今天才五号，有什么新歌推出来？除非是在2021年底哈，他根本就是憋着没推出来，就是想在2022年的这个新年伊始的时候带给大家。我就希望这样的新歌哈，到处去搜了，到处去找，然后就在我们这一周的歌单当中给大家呢来点缀进去了。哎，这个词用的真好，点缀进去了，因为数量不是特别多嘛。 所以呢点缀刚刚好，也是特别的今天的一天开始哈，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两首歌曲联播。两首歌曲联播之后呢，感觉情绪完全不一样，一首是动，一首是静，动静皆宜的汽车音乐会。好了，2022年新年开始，新年伊始，今天是1月5号，也开始新一轮的机动车的尾号限行了。那么今天呢，限号是1和6。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呢，路上不是很好走哈，哎，你会觉得没有下雪呀，车况还不错呀，可是路面就觉得很湿滑。我真的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危险的状况哈，就是我拐弯的时候，这个弯打得狠了一点，然后突然就开始有一个漂移的动作，我的轮胎就开始飘了。哎，有什么情况？吓得我这个心惊肉跳哈。幸好前面的车还有一段距离，后面的车离我也有一段距离，我真的就在这个从这条线就飘到了那条线了，真的就漂移过去了。所以呢，大家呢今天开车的时候千万千万要小心，要慢一点。今天路面上呢是有结冰情况的。好了，冬天如果洗车，刚才说到了结冰哈，那么冬天这样的天气适不适宜洗车呢？来说说看。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其实呢，像今天这样路面结冰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冬天洗车，现在呢白天很多时候呢都是在零下的情况之下，那么洗车车有地方呢会结冰的，这样的话呢在冰上行走开着一辆冰车，真是危险加危险了哈。其实冬天洗车最容易忽视的地方之一呢就是雨刮器。洗车呢，这个挡风玻璃，在洗挡风玻璃的时候应当先撑起雨刮器，然后分别清洗这两个区域，最后呢再用干燥的抹布来擦干雨刮器上的胶条，如此呢可以防止气温比较低的时候清洗之后的这个雨刷器和玻璃表面结冰，影响正常的使用。比如今天早上起来觉得玻璃有点脏啊，来开一下雨刷器刷一刷吧，雨刷器怎么一动不动，就被冻住了哈。啊，冬天洗车之后残留的水滴呢不易蒸发，气温呢特别低的时候甚至会结冰的。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洗车之后可以发动这个汽车兜一个风啊，比如2环3环啊，堵就堵了没关系，我再兜风呢出来化冻的。化冻，刚从冷冻室里拿出来一台车哈，来转两圈来化冻一下。然后随着车辆的运动，产生的热量和车内的暖气会逐渐带走，并烘干车窗车缝处残留的水滴，从而降低结冰的概率。洗完车之后呢，在路上咱们走这么两圈啊，化冻化冻，然后往锅里煮煮。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带出潘雅、蔡健雅 ，Kisses Both the World。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 打开一片窗，伸出一双手，再浮再沉，吹过一抹风，有些情景不得不发生，有些距离将人越活越苦闷。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就算无常的大地有裂痕，自己渴望着，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只要记得 还在等，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吞下雨水的马上会重生，自己渴望着，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实在抱歉，实在抱歉，刚刚我们这个片花，就是选择我就对了，这个片花已经说了一半了，然后就被截断了，是因为我们在9:13的时候有广告段位哈，没有广告它也会被你，就是把你的无情的卡掉，所以我们这个片花刚刚呢又给大家重新完整收听了一遍。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第二次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开启冬奥的特别单元，冬奥来了。那今天呢，我们首期来说一说张家口公共交通系统的全新的科技。2020北京冬奥会，大家都在期盼呢。张家口崇礼奥运河西区运营的车辆呢，将全部使用氢燃料清洁能源，实现零尾气排放。那么氢燃料汽车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冬奥之后，他们又将在哪些领域使用呢？在张家口说起氢燃料的广泛使用啊，非公交车莫属。为了近距离的感受氢燃料带来的节能环保，你会在张家口的高铁公交枢纽看到一排排的公交车，这些呢都是满满的黑科技哈，一点都不简单，可都是带来未来感的新车型哦。站内停放着20几辆的公交车，氢燃料车的车身主调呢是蓝白色，像蓝天白云一样，顶部呢写着氢能驱动未来的宣传语，氢能一定能够驱动我们的未来，一起向未来。氢燃料公交车的准确名称呢是氢燃料电公交车，氢燃料电公交车。那么氢燃料电公交车绝对也是零排放的，因为氢燃料电池车呢通过燃料电池进行发电，然后呢驱动电机，再驱动整个车的运行。整个反应的过程呢产生的只有3种物质，听听看啊，热能、电能和水，对吧？对环境不会造成任何的污染，哎，真的是很棒啊！此处必须有掌声，来，掌声鼓励一下，掌声。真的，你看我们国家的科技越来越发达哈，我们也为低碳环保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就是没有污染的哈。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氢燃料车的加的呢是气态氢，不是液态氢。其中崇礼赛区呢有3座加氢站，实现了冬奥期间氢能的制造啊、储存呐、运输啊等等全链条的供需。2021年4月，在张家口市氢能和在可再生能源的研究院呢，全国首个氢燃料电池汽车全产业链数据采集和监测中心正式启用，氢能交通将成为氢能应用的先导领域，

脚步，享受当下。无论此刻是风和日丽，还是大雨滂沱，小鬼用积极的少年心态，感受生活当中的每分每秒。即使成长要经历伤痛，每一刻都是值得纪念的瞬间。还想告诉你，只要不忘初心，勇敢前行，阳光就会无处不在的。就像刚刚在雨中高歌的这一首《Running》，来自小鬼。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邓紫棋《透明》，对，正是源自于《摩天动物园》当中的这首作品，感受一下邓紫棋《透明》的心境，透明的音乐吧。 今夜无数的街灯，阎罗陪着我，却怕我孤独的裂缝找得更寂寞。如果这是一个梦，注定没结果，那就让它是个梦，醒来就解脱。是否月光太煽情，让我突然变得感性，不讲人名，我孤身却难以安静。睁开眼睛，我们的路无法看清，想闭上眼睛把一切暂停，到我的世界出现了你，就像了你，我看着自己变得透明，变得透明，可我被你太执迷，让我变得不像自己。在想念你的寂寞夜里，寂寞夜里，我想把自己变得透明，变得透明，想把你忘得干净，我的心只被你占领。感觉我遇上你，就像绵羊遇上山，自我徘徊在爱你，还是爱自己的狮子，在应该赤裸的时候戴着面具。我对你说的是我听不明白的言语，你是太阳，我的星光写得多暗淡，你是海洋，你的情况不同反抗，会越来越擅长对自己说谎。我想要你的绽放，就把我埋葬，我的时间出现了你，出现了你，我看着自己变得透明， 一如他的个性，直来直往，爱憎分明，我喜欢这样的个性。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歌曲了。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 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 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来合个影吧，给家人比个心，给自己比个耶，对烦恼说拜拜，对快乐说， 所有的快乐说拜拜。 新的一年，请你昂首阔步，去相信，相信春天，相信自己，相信爱情，去追求，向着梦想，向着阳光，向着幸福。

腻的唱腔总是展现一次比一次更加深刻的爱情的深度。2012年，经过沉淀，透过领悟生命的历练之后的爱情是可以透视人心的。静茹呢，也把对感情一切的体悟写在她的音乐当中，用她的歌声唱出这份感动。2012年专辑《爱久见人心》当中，《环游四季的爱》本周又上榜，2022年就第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位的歌曲，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第十五位啊。环游四季的爱，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十的，我是婷婷，你是谁？此时此刻还在路上堵着吗？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路上真的是好堵，因为路上不是很走，你会发现路面好像有一点湿湿的感觉。开车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因为现在温度很低啊，有部分路面是结冰的情况。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慢一点，早点出门。而且呢，又这个临近到春节啊，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过春节了，大家的事情呢又会比较多，又集中在这个月了。所以呢，千万不要心浮气躁，开车一定要淡定，慢慢来，早点出门，多给自己一点从容和优雅。这是在跟自己说，是吧？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来继续攀升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生命多渺小，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害怕得到。 多么让人感动的一首作品，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在去年要收工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牛奶咖啡》，《明天你好》，我们一起来走向2022。对啦，现在我们已经到了2022年，又听到这首《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陪你共同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和希望。这也就是2011年，哎，11年前牛奶咖啡的那首《去寻找》专辑当中的很棒的作品哈。哎，这是延续了上一张《给你点颜色》当中改变让生活更美好的积极意义。歌唱美好生活几乎已经成为了牛奶咖啡必做的事情哈。每张专辑都会有这样的正能量的歌曲，来和我们共同拥抱美好的明天。上周第21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4位。好了，继续攀升了 ，Come on， 第1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ast du Bach gehört? Kannst du Bach spielen? Ich singe jetzt diesen Song für dich. Hast du verstanden? Liebe, ich liebe dich. 把我三言二语摆在那个小站里，喝醉了。 说过很喜欢这种古典和现代相融的作品，汪苏泷不用说了，科班出身， 一直呢是巴赫为自己的古典创作当中的偶像，所以呢经常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会呈现这些古典音乐的元素，所以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汪苏泷，不一样的汪苏泷的音乐。其实从小就学习古典音乐作曲的汪苏泷，现在转到这个流行音乐的领域啊，但是并不是自己学习的知识一点都用不上，无用武之处啊，而是把它用在这个现在的现代流行音乐当中，你会觉得啊、哦、好好听哦。巴赫的音乐也不再变得那么枯燥，流行音乐也不再显得那么直白哈，那么浅白。那么现在呢，变得很深邃的、很好听的流行度，兼具了流行和深度的巴赫旧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3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1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欢快起来，欢快起来，往幸福出发吧。2005年，王心凌的全新大碟《Honey》当中，这首《往幸福出发吧》，光从歌名就能感觉到幸福无处不在哈！来，为你下播幸运，《往幸福出发吧》上的第14名，本周降上升，不是降了，上升2位。王心凌，《往幸福出发吧》， 空气永远那么热烈，安慰完他失恋，聊你的改变。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严阵以待，纷纷绞尽脑汁为心灵设计各种绝招哈，在音乐上带给他的成就感绝对也是100%的满足，也希望所有的歌迷都能够感受他的不断努力和诚意。第十二名歌曲王心凌，往幸福出发吧，也希望你可以跟随音乐往幸福出发，继续攀升。第1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红尘向大家传递对于美好生活的 充满希望的愿景，即使人间红尘纷扰，也不要忘记平和自在逍遥。通过魏晨富有能量的声线和洒脱的演绎，绝对可以让你身临其境。 拂晓上西楼，昨夜风一如秋，凉风荡孤舟，青山远近悠悠，乘兴泛轻舟，书声浪细雨凉，我问清风不如与我红尘走一场。那年春天桃花香，借来桃花配酒尝，看世间逍遥，人生如提翅而笑。我笑众生多喧嚣，求不得解药，情也痴恨也绕，伤离别爱寂寥，喜攘攘总会命里折了腰。可怜刹那红颜老，韶华醉一笑，只笑红尘多纷扰。 虽然不是红篇巨制，但绝对是高质量高水准的一首作品，而且呢是演奏家来伴奏的。哇哦，魏晨的这首《红尘》让你可以身临其境，抛开世间烦扰的离怀愁绪。同时呢还有古筝演奏家常静、箫演奏家张迪、小提琴演奏家文威的演奏之下，让听众对于美好生活更加的心驰神往了。特别喜欢这样的高水准的制作啊！最近发现两首作品，一个是魏晨的《红尘》是真乐队伴奏的，还有呢就是吴翔翻唱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也是管弦乐队来伴奏的。喜欢这样大体合成的作品，比那些电脑合成的作品要强很多很多很多。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十一位魏晨的《红尘》。好了，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歌曲吧。稍后第二个小时汽车音乐会更加精彩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五位，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 第十四位，牛奶咖啡《明天你好》。第十三位，汪苏泷《巴赫旧约》。第十二位，王心凌，往幸福出发吧。 往幸福出发。 第十一位，魏晨，红尘。 我笑众生多喧嚣，求不得解药。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改变生活， 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这首 Light It Go 想起那首歌曲了啊，不这首歌曲是 Light It， 顺其自然，简单基础的力度让这首作品充满了持续洗脑的功效。在上午的时分听到它，确实为你的工作和生活打气加油了。那如果此时此刻你正驾驶爱车行驶在环路上，这样的节奏来配合着冬天特有的空气的味道，空气当中有一种湿漉漉的味道哈，哦，空气好新鲜哦，可以大口大口的呼吸一下，然后再听着这样的音乐，是不是感觉很过瘾，会打通你全身的血液哈，全身的血脉都打通了。好了，这样的音乐带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聊一聊我们的音乐同步每首歌曲，同时呢，我们的2022新年特辑，也是我们汽车音乐会的特辑三，新年快乐这张专辑呢还在派发当中，想得到的话呢，来直接把你的地址发给我就好，悄悄话的方式哈，把你的地址和电话告诉我就好。哎呀，汽车音乐会总是有福利哈，之前送我咖啡之后，现在又来送专辑，是这张专辑呢，不要去和你特别喜欢的什么黑胶，当然我们这张碟就是黑色的啊，它不是黑胶质地的黑胶唱片，但是它是黑色的碟，有一种黑胶的味道，黑胶的感觉的。外面的封套是我亲自设计的，有我的一张照片哈，然后呢红色的基底，然后透视着这个新年的这个喜庆的气氛哈，然后还有 几个大字，新年快乐。对，然后呢就是其中都是甄选了我们2021年特别棒的汽车音乐哈，去年2020年特别棒的汽车音乐22首金曲，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值得纪念的汽车音乐会特辑3的字样哈，值得珍藏的一张专辑，千万不要拿一张专辑，多少钱的？对，这个能用金钱来衡量吗？这是我的心血之作哈，拿到之后只能说好，对不对？只能说好，对。好啦，想获得这张专辑，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啊，把地址、电话、悄悄话的方式发给我就好。怎么进入聊天室？下载蜻蜓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小呆猪收到你的地址。好了，在聊天室当中，今天不羁之士没有来，你们点赞已经都70000多了，你们真的太了不起了。好了，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啊，可以来发一下位置，发一下红包。昨天呢已经发过红包了，待会儿继续在家族群当中掀起红包雨啊！我呢抛砖引玉哈，先发个小红包，然后期待你的大红包砸过来。来，家族群，家族群，一群、二群、三群，任你挑哈。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点名了，今天抢到沙发的是全是雪孩子啊，抢到沙发了。生如夏花还在这儿招呼大家哈，北京五号线来了，还有悠闲自得喜欢你的明明，喜欢你的名字，名字为什么看到字母妹妹就把名字说成明明？还有小呆猪刚才念过了1840，遇见美好，哎呀，你们新年都好会起名字，你看看悠然自得，遇见美好，哎呦，这名字起的啊，只好空白也不错哈，你的名字也不错。还有面朝大海仰望星空，依然诗意的名字，还有谁没点到的？就在等等里面吧。好了，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以前我们听过娃娃原版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是不是？然后有听过李宇春翻唱的版本，是不是？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刘若英《奶茶》翻唱的版本。你啊，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在《奶茶》刘若英另一首歌曲《飞行日》当中这样写道，或许不用存半年的积蓄，见面不用再反复的练习，两句回应的歌词非常有意思。当然这样的呼应呢，也写出了当世事变迁的不可确定时，不可确定性的时候，还有情感当中的颠沛流离。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为见面时的呼吸都在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我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52:58，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2022年继续比肩前行的。好了，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周三，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房车。你知道房车是如何年检的吗？一般的家用轿车大家都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那么房车如何年检呢？首先，房车不同于家用轿车，轿车新车呢是6年之内不需要年检的，6年之后才要开始年检，一年一检哈。但是房车就不一样了，新房车在6年之内是需要2年一检的，6年之后就需要一年一检了，超过15年呢就需要半年一检。另外，6米之内的自行式房车是没有报废年限的。其次呢，房车年检和轿车年检是一样的哈。年检之前需要准备一系列的文件的，包括身份证的复印件啊、行驶证的原件呐、交强险的副本啊等等，还有就是你需要年审的车辆。需要年审的车辆，把这车别忘了开去哈。年检流程如下：第一，缴费出验；第二，检查尾气；第三，检查外观；第四，检查性能。然后呢，把车开过去，然后呢，把这些手续带齐了，剩下的事情呢，就让他挨个挨个按部就班就好了。好了，今天为房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 Niki 的这一首《低调》，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Let's catch a vibe, babe, while the sun's down. Hush, now I know we're a little too fucked up to stay still. Love, be as quiet as you can, cause if anyone sees, they'll just blow shit up. I don't gotta know if you'll take it. I just let you know, but she was faking. No one's gotta know, just us and the moon till the sun starts waking. Love's the only direction I see. As long as we keep this low, low, low, low, low.You ain't even got a low

经忘记了拥抱给的温热。是谁在唱这歌，唱得如此深刻？夜深人静之后，嘴角它突然发作，再也找不回曾经的温柔，覆水难收。又一次包扎伤口，握紧拳头，对着理想出手，执着逆流，有过平庸和岁月成了对手。不就是痴人不梦，现实在后，不怀好意等候，走过血流。 胡彦斌的《半生出走》这首歌曲给我的感觉就是啊，原来胡彦斌也可以汪峰啊。胡彦斌呢，铺真诚为底色，共情美味初心依旧的追梦者。在去年的四月份，胡彦斌推出这首歌曲，唱的是不懂善罢甘休的坚持，是头破血流的勇敢，也是逆流而上的无畏，鼓励更多年轻人为了追梦不辞辛苦，勇敢做自己的坚定决心和勿忘初心的奋斗成长使命。加油加油年轻人。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么励志的节目，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谭维维和王涛的这首《往日》。 曾经走过的地方，曾经路过的人啊，挂在脸上的笑啊，多荡漾，奔跑多么的酣畅，花儿多么的漂亮，我们经历的

同行中的语言，它会让我不停地蜕变。再给我再多一秒，让我感受那温暖的拥抱，它会让我有力量燃烧。 方向坚强而有力量，一路升级，就算跌跌撞撞也一路行走在路上。哎，这个阳光少女就是杨云晴哈。在刚刚这首 Look at Yourself 当中，在这样的音乐里面，你会听到更加全面更加透彻的认识和成长的自己。诠释自己的音乐意义，就是这个阳光少女前行路上的成长备忘录，源自于她2019年的一首歌曲。拉开了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的大幕，你还在这里吗？待会儿要点名了啊、哦！待会儿要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发红包了，你怎么能错过呢？就在最后，我们要下课的时候点名，就在最后，妈妈要散会的时候发红包。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多彩大星魅力绽放，群众文化风尚季再度来袭，用群众力量点燃冬奥激情。大赛呢以精彩大星筑梦冰雪为主题，选拔出多位草根明星和多部冬奥主题优秀作品。这个冬天呢，一场冬奥主题的大型原创群众才艺文旅秀即将开演，让我们相约大星，精彩绽放吧。好了，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用力表达你的爱了。还记得这首杜德伟的《跟着我一辈子》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现在我脑海里、yeah、你说你都懂，我说我都不懂，但是 baby 能不要冷漠我，能不要离开我、哦、你的声音不断浮现在我脑海里、yeah、不是谁只有你能说看得清的人生中，我只是每个人的伤，懂事的人都会失了光。咖啡在桌台上，有时会随便想，美丽在你的脸上，梦里我随便唱。 故事当中难得的是用简单的伏笔构了出复杂的道理，而已会2021年去年一月的这首《都不懂》，恰到好处的为我们抛出了这个也许会被归于非正常的爱情问题。恋爱当中，我们需不需要太过懂事呢？好了，今天收工歌交给张宇，带来这首《大女人吧》，你很熟悉的歌。听歌之前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2022年度北京音乐广播的全新节目《音乐加快堂》。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才洗完，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3-4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入线，忍不住分身，偷偷开语言，你等不等就翻脸，我还是爱你。什么好跟你争？